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好啦，咁啊，又到咗即系催收月费嘅日子。咁鬱敏咧又繼續喺呢度咧呼籲各位朋友啊，咁啊交開月費嗰啲，咁有好多都唔會唔記得要交月費嘅嚇。咁嗰啲未交月費，考慮咗好耐㗎啦，係嘛？我哋舊年咧五月開始咧就即係實行呢、這個即係、月費嘅運動嘅，即、就、係、是、支持自願交月費運動。咁啊眨下眼咧咧就嚟一年啦，咁諗咗十個月都應該諗清楚，係咪值得支持要交月費呢？如果是的话，那就请大家交月费啦。 喂，欢迎来到港珠澳第26集。那今集我们三个人做节目啦，继续。那有我城邦二世祖啦，还有边个在这 里？我简诺夫嘛。 是，大家好。 还有阿猫姐啦。 哎，大家好啊，是。 哇，今集好多嘢屌嘅又。 好多嘢讲啦，哇，劲多人要屌啦呢集真係。 咩呀，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啊屌楼先啦，好唔好 啊。呢个最精彩环节啦，你每一集嘅。 係啦，咁即刻嚟啦。喂，上个礼拜呢，你有冇睇报纸呀？上个礼拜六呢，啲国企喺澳洲卖楼，但係啲有隻狗冲喎，黐线㗎。 哇，正喎，嗰栋嘢係买 Phase 1啫喎，好似係咪仲有 Phase 2㗎？ 係啊，佢有 Phase 2㗎。 喂，嗰个集团出名 shit 嗰啲料。 喂，之前有乜嘢你收到啲咩风啊？嗰个集团嘅嘢。 嗰个集团嗰啲楼係啲質素係好差，好多嘢唔合規格㗎喎，听讲。 佢起过喺边度啊？知唔知？ 起过啊？我唔係好记得係咪卡灵佛定边度呢，总之係喺北边嗰边㗎。 咁啊，即係其實我自己呢，我都有睇過佢哋個集團個，咪即係其實講返發生咩事先啦。咁禮拜六，即係上個禮拜六啦，因為咁就喺呢個雪梨嘅西北部啦，一個叫 Epping 嘅地方啦，咁就有一個唐人區嚟嘅，有火車站嘅，好即係以前係啲即係我廿年前到啦，即係其實係一啲好普通嘅區咋嘛，即係新嚟移民咁又要買啲平地方咁買 Epping 咁樣囉。 通常都係譬如買咪 Eastwood 以前就會買 Epping 囉。 即係 Eastwood 嘅 Epping 啊，嗰一帶咁樣啦，登係啊，嗰一帶咁樣啦。 即係你通常係首選係 Eastwood 嘅以前，因為 Eastwood 係方便㗎嘛，買嘢。 近㗎嘛，大街㗎嘛。 係啊，跟住先至到 Epping 嘅。Epping 其實都係偏啲嘅，啲人揀 Dundas 都未到，揀到 Epping， 因為 Dundas 嗰邊又有學大學嘛。 唔係 Dundas 其實 Eastwood 隔離啫嘛。 我知啊，但係 Dundas 嗰度有 Western Sydney U 喺嗰度有個 campus 噶嘛。 係啊， 係啊。 Anyway 啊，即係呢個叫做咁就喺呢個叫做喺 Epping 嗰度啊，咁就有佢嗰個發展項目咧，其實係樓花嚟噶咯，佢2018年至 complete 咯。咁就佢就一日之內咧，就賣曬呢個叫做 82% of 一個235個 apartment unit 啦。咁呢，你知唔知最貴嗰個 apartment unit 呢，就係三房單位，咁就賣咗 1.52 million 喎，即係差唔多今日。 哇，黐線 ,Epping 都賣 million 幾唔係嘛。 三房最 cheap board 喎。 哇 ,Epping 都三房都要1 million，有冇搞錯啊，啲咁嘅地方。 咁咁啊，即係咁嘅地方係見仁見智啦，即係有人當豬哨係好嘢咁樣啦，我哋唔好批評人啦。咁咧最好笑就係咧，佢咧影相咧，即係咁啲記者見到咁撚多唐人喺度狗衝啲樓咧，咁就會走去影相噶嘛。咁全撚部都係啲咩唐人嚟喎，戇鳩 喎。唔係啊，我知點解，咪可能佢係校網啊。Epping 嗰度有一邊係校網嚟㗎。 Epping Boys 嗰啲嘢啊嘛，即係 近 媽潮嗰邊啊嘛。 可能係校網啊，但係啲人又戇鳩鳩喎，即係佢唔知道咧。你買到校網唔一定入校網㗎嘛，唔夠位咪死。 唔夠位㗎嘛，求其塞你去邊度㗎啦，你知有幾多人㗎啦。 一定有位俾你㗎嘛，黐線㗎佢，你以為買咗就入校網咁樣傻啊啲人。 即係講到明咧，話係強國 developer 咧。咁自然呢嗰、那個售樓處啊嗰啲即係全部嘢都好撚強國化， 咁就佢就全部咧就即係其實佢呢度咧成個發展項目咧就有三個 building 嘅，咁就總共有501個單位啦。咁就有兩棟 building 就 喂呢、這個 builder 係咪又係大棟 builder 嚟㗎？ 咩？我睇下，我陣間就會慢慢講啦。不過咧，由於呢個叫做我費事幫 my radio 惹上麻煩咧，我就係唔會開名嘅，大家自己諗下啦嚇。 係啦， 咁就即係呢個佢啦，咁佢有三棟大廈啦，一棟22層啦，一棟21層啦，另外一棟咧就7層啦。咁就咧、那個嗰個$200 million 嘅 project 咧，就包括1000尺 of square meter 嘅 ground floor retail 啦 ，with 一個 childcare centre 啦 ，with 一個 children's playground area 啦 ，cafe 同埋 convenience retailer and a large podium courtyard 嘅。咁就即係佢即係其實阿貓姐，你覺得咧 ，Mill 5咧走去買 Epping 咧，即係話就話無敵樓，即係無敵 city 景咧，但係你覺得係咪戇？ 我諗啲人係買校房咯，應該係。我諗佢哋唔係就話志在咩景啊？呢啲 Epping 呢啲區係 咩啊？唔係有景嘅，因為其實佢喺火車站後面高起咗嗰度啊嘛。 出咁你咁講啊 ，Rye Garden 嘅景咪仲好傻啊？ 但係 Rye Garden 有墳景喎、 啊，墳景喎、啊，係咯、 啊，墳場新聞喎、啊，係 咯、啊。 唔係咁即係 Rye Garden 都係強國 developer 啦，我唔 知。喂 ，Rye Garden 話可以睇到 city 噶嘛？ 睇唔係睇到啊，因為其實嗰度都係山嚟噶嘛。 就係咯。 係啊，但係即係屌你有幾多喺間屋度望住個 city 啊？唔使翻工咩？ 係咁，佢 selling point 嚟嘅啫。 係咯，咁就即係好搞笑咯！即係阿貓姐，你平時喺度睇香港新聞噶啦。而家個情形咧就好似咧，我睇啲香港新聞咧，即係講啲咁嘅咩，即係新婚小夫妻就去抽居屋啊，抽啲新樓，佢話啊好開心啊，我終你終於買到樓啦，或者老豆老母就話哦買嚟俾我仔結婚啊，我仔大學畢業，我買層樓送俾佢，佢就出資撲街嗰啲咁。 唔係你一講真1.5個 million，你一定估唔到價啦，你就黐線，你 Epping 啫喎。 你邊度借到咁多錢啊？仲要2018至 close。咪到時如果樓市撲街咁咪死。 唔係啊，或者資爆， 咁咪啲錢匯唔到出嚟點搞啊，大佬？ 係啊，即係總之啦，我覺得咧，即係有啲友仔咧，我睇到 Facebook 有啲友仔就話啊，我有個 friend 啊上咗嗰度，都我即係唔好話我黑心啦，我都係英雄寵啦。你叫你個 friend 買定棺材啦，英雄寵啊，就係好似20年前青衣豪景灣咁啊。即係嗱，咁同日之內咧，好鬼 high 咯。同日之內咧，咁就 Double Bay 有樓盤賣啦 ，Epping 有樓盤賣啦，同埋 Paramount。 Double Bay 都有位起樓咩 ？Double Bay 咧，佢就點樣咧？佢就係鏟咗啲舊樓嚟起咗一個新嘅 unit 咁樣咯。咁又好，oh. 又係好撚多人狗衝咯。因為佢咧 ，three bedroom， 你估下 Double Bay 賣咗幾多錢咧？ 起碼2-3 million啦，係嘛？ 2.8，即係差唔多290萬咁。 咪咯，我估中啦，係因為2-3 million而家。 同埋你知唔知咧？佢咧最平嗰個樓盤咧係一個 one bedroom 啦，冇車位，你估下買嘅？ 1.1 million啦，起碼。 係啊，你又估中啦，97.5万嘅係。 咪咯，你即係點解？因為Barangaroo 嗰度都1.幾 million啦，咁你 Double Bay 都起碼1.1 million啦，係嘛？ 屌 Barangaroo 其實同買啟德差唔多啫，附近全部油污嚟嘅。屌你以前嗰個貨櫃碼頭嚟㗎，你買唔買啊？我唔買。 好似填翻嚟添喎，仲一嚿係。 填翻嚟同埋以前係貨櫃碼頭嚟，我唔想住嗰度咯。真係大佬， 咁你唔住大班人住啦，強國嗰啲住慣啦，空氣污染都唔死得啦，係咪先？冇所謂啫。 係咯，外資閪都屌屌 呢啲我就唔知啦。 唔係，仲有咧，有其他嘢咧，就係咧，有一個喺 Saint Leonard 嘅樓盤咧，41層高咧，跟住之後咧，又係好多友咧走去九衝咯。因為佢就話咩見到聖 Leonard 咧喺呢幾年嚟嘅改變咧，所以咧就覺得咧係一個好好嘅 investment opportunity。即係阿貓姐，你之前節目都講啦，聖 Leonard 而家變咗強國天堂啊嘛。 係啊。係 啊。 咪可能其實聖 Leonard 可能隔離都有啲學校啲私校㗎，聽講。 唔係，咁你有 Sydney experimental 嗰啲嘅，有一扎公校都 OK 嘅，係啦。 即係其實啲人好多係為咗買學校嘅啫，買呢啲區就覺得。 你私校啊固然好啦，係咯。 但係佢哋唔知道，如果你太多 unit 啊，都唔能未必入到噶嘛，都傻嘅。 唔係，其實咧嗰班友咧，即係咧平時 傻傻地嘅，即係以為你有校網仲有學校，你嘅呢度你估你喺香港係咪先？ 香港仲衰啦，香港你肯定入唔撚到嗰啲跨境學童過嚟霸撚曬你啲嘢。 哦，咁啊系。 唔系，就算呢度啊，之前啊，我哋之前嗰几集我都讲过话，北区基本上系冇小学噶嘛，因为唔够位啊嘛。即系你讲紧系北区咧，即系我住嗰啲区咧，已经系叫做屋多过 apartment 啦。但系谂下无啦啦，即系几廿万人冲入圣 Leonard， 咁有乜可能会够学？ 系咯，啲人咪傻咯，买乜差校网啊，嘥钱啊，我觉得。 即系你买一个校网啫嘛，你估其他人唔识买校网噶？你唔好以为 喂系咯，傻咯，仲未话嘥钱咯。 喂我睇翻啲资料咧，喂 Apping 咧，原来咧个烂鬼 studio 都要42万， 差唔多咯，差唔多要话。 黐线， 系黐线噶，啲人买校网，我同你讲，我识得好多人都系为咗买 Apping 个校网啫嘛。 咩？但系其实咧，你咧用晒成副身家落去咧，都知入唔到咧，咁其实啲人应该好卵悔。 咁嗰啲就恭喜佢囉。 咁戇鳩。 不過我啲朋友就好醒嘅，佢哋問咗間學校冇位先嘅。 咁使唔使買果籃霸位？ 哦，咁又唔使嘅。不過你要問佢哋問咗間學校冇位先呢，梗係冇位咁就好難。即係佢哋要一 唔係佢哋生咗未嘅先。佢哋生咗未嘅先。 咁啲仔女嚟緊一兩年就係入嗰啲咪問定先得㗎，係係啊。 OK 啦。 有啲好精㗎，唔買㗎，佢係租㗎有啲。佢話：，誒買唔抵㗎咩？ 唔係啊，其實租係平過買嘅。 係啊，佢哋話其實你租都可以入校網㗎嘛。 打咁你攞你報地址啫嘛。 係啊，報地址又得，但係通常佢哋都會租喺附近嘅。 嗯。 即係佢哋成日計過話校網唔抵買。 Catchment 啊嘛 ，Catchment 啊嘛。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你佢计翻嗰个回报率，佢话唔抵嘛。 唔系啊，你买咁贵就算，但系你租啊，其实唔系好贵嘅啫。 系啊，咁佢话不如我租啦，租我总之提供到证据喺嗰度住又可以入校网嘅，傻啊都话啲人。 唔系我 喂，其实想问咧，喂入到嗰啲校，入到嗰啲学校咧，入到去之后咪全部都系强国人。 我知道 Hershel 话嗰个所谓名校 public school 系八成系强国人啊嘛。 系咯，咁其实系。即系一间我哋会讲一个美国间学校，诶好多韩国人就话好多，一间会再讲。咁其实 喂，我听讲而家咧，因为有啲澳洲有啲学校咧，小学咧太多强国人咧，个学校 compulsory 个 second language 系读 Mandarin 喎。 有啲咁嘅事，咁 嘅。系啊，系啊，有几间Melbourne 有几间啦，跟住 Sydney 都有啊，系啊。 阿簡洛夫咧，即係幫我哋。阿簡洛夫，我諗咧，佢好心急想講呢個問題，因為我哋咧做節目嗰， 唔係我啱啱諗起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喺呢度移民過嚟嘅，你讀一間學校嘅，全部都係喺翻即係嗰啲自己黑頭髮黃皮膚咁樣嗰啲，其實係唔好嘅喎。其實你過到即係如果我覺得我過到嚟咧，我就寧願就係去一啲即係多啲呢度 local 人嘅地方嘛，你要等佢適應融合呢個社會嘛，你去翻嗰度嗰啲全部出得嚟又係英文都唔識講句啦，又係喺學校咪講翻普通話。 我哋陣間講嗰個環節嗰度咧，我 唔係有我跟住今日睇個新聞，你頭先你俾我睇個新聞咧，佢哋講有啲人嚟外國讀書，佢哋唔係真係為咗嚟求學，係為咗求個 brand 啊嘛，即係好似一個名牌咁，你明唔明？ 唔係，或者係喂俾老豆老母耀武揚威。 是啊，根本就唔嚟读书嘅嗰啲人，你明唔明啊？ 屌你啦，我转话题啦，讲紧楼啊，咁心急把捻咩？阵间 继续， 阵间我哋会用好长嘅时间去讲呢个话题。喂，嗱，仲有咧，即系除咗 Double Bay 啊，圣 Leonard 啊，咁咧佢咧 Macquarie Park 嗰度咧，即系同嗱呢、這个我讲紧呢啲嘢系全部喺同一日内发生嘅吓。佢咧佢有一個23层嘅apartment 啦，咁啊有192个 unit， 又係 80% 之內咧一日賣曬，係咯。你話係咪即係同香港咧做咗幾年咧嗰班友喺度搶新盤冇分別？ 咪但係問題係你而家買唔緊要，但係個問題係你幾年後先交樓，你個市係咪真係咁好啊？估唔估到價咧？你個市好銀，你估價嘅話，如果個市跌緊嘅話，銀行未必估得足嘅喎。 唔係，其實你而家個市啊買緊跌，你係走去入市，咁即係除非你真係，即係除非你 好睇好後市。 唔係，應該咁講，睇好後市係另外一回事，除非你真係揾嚟出錢嘅啫。 但係而家都唔俾出啦，唔係咩？ 唔係嗰啲會唔會係成即係俾 cash 噶？嗱，成嚿錢喺度噶，咁唔使按揭噶。 喂，出錢 跌幾多咯？冇問題啦，佢都。 我覺得係咯。如果唔係，點會仲有人買嘅？黐線！真 係。我覺得澳洲真係好奇怪嘅呢個市真係。 咩啊？ 同埋 系喎，系啊，讲起楼咧，最近唔知你哋有冇留意一单新闻啊？ 咩啊？ 话政府要啲银行控制嗰个按揭啊嘛。 系啊，嗱，即系。佢就 係 講咧，即係要個我都有準備呢一個 point 啊！佢就係要個銀行嚟控制呢個按揭啦，即係要喺 closing 嘅，同埋係啦，要喺 closing 嗰陣就佢 satisfy 好多 risk test 啊，好多嘢咁樣咯，貓姐係咪啊？係 啦係啦，有而家起碼用而家用壓力測試喎，知唔知？ 有啊，我知有睇咗啊。係 啊，而家銀行個按揭利息大概4厘到5厘咧，但係個壓力測試要加2厘以上喎，佢哋。 係啊。 有啲銀行加到7厘幾喎，係啊， 應該嘅，我覺得。 啊、 如果唔係、 啊， 即係同埋咩啊嘛，即係佢LBA 咧就喺度話，其實而家係未有呢個 settlement risk 啊嘛。不過佢哋話會密切監察啊嘛。咁你咁樣出到聲啊，咁就知攋嘢啦。 係咯、 啊。係咯、啊，即係你不如唔好講啊，好冇啊？ 唔係，跟住係邊個？係咪嗰個Smith 個老細話而家 apartment 好危險，係咪佢啊？我唔記得邊個嗰個新聞咪話。 係啊，即係阿邊個啊嘛？阿 Solly Liu 啊嘛。 係啊係啊係。 Solomon Liu 話而家 apartment 好危險啊嘛，即係佢話基本上係呢外來 over supply 啊。 係啊，外來嘅錢炒貴曬咁啊。即係呢個叫做 apartment 非常危險咁樣。 唔係不嬲，我都認為係嗰啲係即係嗰啲 high rise 嗰啲咧，嗰啲其實係起咗好鬼多嘅，同埋嗰啲一冧出嚟冧起上嚟嗰啲係好大鑊嘅，即係反為 其實係咪即係 獨立屋嗰啲會好啲喎？獨立屋咁 政府大投資嚟跳樓咧，嗱起多啲 high rise 咪多啲人去跳落去咯。 唔係咁，你政府大投叫人跳樓係因為嗰啲 first time buyer credit 嗰啲係。叫你買 off the plan 啊嘛，咁 off the plan 你話 shit 嚟嘅話，你除非買到即係 mental 啊嗰啲咁鬼遠㗎啦，如果唔係咪叫你買 high rise 啊真係。 咁咪起多啲 high rise 咪啲 first home buyer 咪去跳落去，黐線嘅真係有咁怪任先。 唔係你阿媽姐頭先你話加，譬如你話加壓力測試加到七厘嘅話，佢一定爆煲嘅。 咩點樣爆煲啊？ 即係啲友仔基本上即係。你話供緊嗰啲咁啊，撲街啦！因為而家澳洲個經濟下半年都不容樂觀啦。 唔係啊，即係如果你想借錢，佢要做壓力測試啫嘛。 係啊，我知啊，但係即係譬如你話，即係嗰啲有隻 negative gearing 買嗰啲咁，咪爆煲咯。 哦，嗰啲好快，唔係 interest only loan 而家已經有冇睇新聞話已經超過30%嘛貸款嘅。 咩正啊？無底深潭，無底深潭。 有30%咁犀利啊！嗰啲即 系 还息， 系啊！你有冇睇个新闻讲嘅？话 APRA 公布嘛，所以而家要监控嗰个投资同埋海外嘅投资者借贷嘛。 喂，如果净系还息嗰啲，好大可能系炒嘅啫，即系唔系话自住嗰啲嘅。 系啊，好多 啊，赌白投片咯，搵嚟 系啦， 系啊，30%啊嘛，个新闻讲嘅。跟住所以而家要控制咧，同埋要加强嗰个银行嗰、那个即系等啲银行冇咁多钱借出嚟咯。佢要加强嗰个叫咩 capital retention 嘛， 即系要资本巩固比率咯，嗰啲叫做 系啊系啊，因为澳洲唔同美国可以随便印银纸，呢度好似唔得嘛， 唔得呢度唔得， 系啊系啊， 呢度系即系银行放几多钱出嚟啫嘛， 系啊。 咁啊，喂，仲有咧，我走去睇啦，即系其实咧，我准备呢一单 Apping 呢单咁嘅傻閪买楼记新闻咧，咁咧，咁就其实咧，我睇到啲本地传媒咧，亦都有帮呢个发展商咧做咗好多专访咁啦，即系呢啲专访咧都系呢个叫做系托大脚式专访啦，咁就话呢个 系咪佢俾钱噶啲 soft advertising 啊？系啊，我节目完咗 send 翻俾你啦。咁就講呢間咁嘅發展商咧，即係咧，即係其實你知呢度好多嗰啲所謂 development project 咧，係要即係呢個叫 local council 夾錢啊，佢嚟點樣啊，即係至可以推到個 project 咁樣噶嘛。佢就係講啦，呢個發展商咧，佢哋話佢自己係冇呢個即係水喉係源源不絕咯，所以佢就可以 afford 就買曬成個 lot， 慢慢 develop， 慢慢起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呢個集團咧，基本上咧係等於係呢個叫做國企啦，係呢個中國政府 own 㗎啦。咁就其實咧喺好多地方咧，佢都有生意。咁有一段時間咧，甚至咧佢哋喺香港咧係都係有好大嘅 presence 咁樣咯。咁佢哋將來嘅發展計劃就會喺呢個 Melbourne 嘅 South Yarra 嗰度啦，就喺 apartment 啦，同埋喺呢個叫做Dockland 嗰度啦。都會起 apartment 嘅， 係啦。喂，但係咧，佢揩喎，即係呢啲咩戇鳩 developer 咧，即係我你嗱阿貓，即係譬如你真係買，你寧願買恆基定買碧桂園咧？譬如兩個盤咧，香港一樣價錢。 我梗係買恆基啦。 即係恆基都撲街㗎，雖然。 係啊，咁起碼點衰都唔會偷工減料啊，係咪？即係偷工得嚟都有個譜先係咪？ 唔係啊，但係即係點會咁戇鳩？你明知係香港人都會走去買啲咁嘅強國集團嘅，係咪黐撚咗線啊？咁多嘢好買。 係啊，不過我聽講過咧，話有啲我唔知係邊個強國嘅builder 啦，即係嗰啲強國集團買強國 builder 咧，佢哋咧亂咁嚟喎，話連入面博後嗰啲咧都亂咁嚟喎。試過有人咧爆裂咧，就係因為佢亂咁博啲後咯。 咩身體邊部分爆裂？ 唔係身體啊，係間屋啊，間屋個廁所後爆啊，佢哋博唔知點樣博錯後啊，係啊。 嗱。即係 流水啊！廁所， 即係我以為身體某部分。 佢哋跟住話：我話你唔係應該驗樓要根據澳洲嘅咩？即係佢驗嗰陣咧未爆噶嘛，你用下谷爆咗，可能佢大細喉入錯定唔知咩啦。咁你如果你入錯喉，你會谷爆噶嘛？啲水銀唔啱。 係啊。 系啊，咁啊， 食水喉博咗屎渠。 系啊，跟住搵人整唔到啊。 因为呢个结构性问题。嗯。嗱，咁啊，讲起验楼咧，我想讲咧，我间屋咧，咁啊，濑屎忽啦，最近又。咁咧，唔知点解咧，原来我间屋咧个热水炉咧喺个露台出边啫。咁 which 其实已经系唔合规格噶啦，因为你唔可以摆出边噶嘛。咁啊。咁佢 新樓好多都擺出邊嘅，但係 係啦，咁啊，即係你知我個露台咧，阿簡洛夫嚟過我屋企啊，咁啊，即係你知我屋企個露台咧係有一個即係啲咩掩窗，即係燙窗咁樣噶嘛。咁咧，你知咧嗰啲咁嘅熱水喉啦，熱水爐咧有個條咁嘅瀉氣喉噶嘛。原來咧嗰、那個熱水爐咧係冇瀉氣喉嘅，咁而家個大廈咧就喺個露台嗰度咧，要加條懟向出邊嘅瀉氣喉，咁咧咁就要拆咗我其中一個掩嘅窗喎，咁就要長開咁樣啦。咁我真係即係咁，琴日有條友嚟裝咁樣，咁我屌佢話大佬，你拆咗我一個窗，咁我點瞓覺啊大佬？咁我睡房係即係係啦咁樣噶嘛。 咁咪有人偷嘢咯可以。 係啊，咁佢幫我懟翻上去，唔係 OK 嘅，因為露台門都有鎖嘅，咁佢幫我懟翻上去，但係佢話就即係平時就係要開住佢，因為呢排政府驗樓啊嘛，咁我就去問佢話：喂，大佬，即係其實點解會有呢件事發生咁樣咧？佢就係話有啲強國人就喺我個 building 嗰度，即係喺入邊起咗埲牆，即係你出邊睇，即係好似阿貓姐之前咁講啊，即係將個露台變咗做一間房啊，喺個喺喺。 哇！黐線真係。 係啊。咁咪即係嗰啲咁嘅煤氣供返入屋，咁啲細路咪中毒囉，跟住有人都入咗醫院，有幾家人，因為幾戇鳩。 嘩，黐線嘅。 咁就係、是、 係 啊，咁我走去問，咁我走去問嚟整嘢嗰個 plumber， 喂大佬，即係呢間屋都唔平啊，即係求幾嘢咁啊，咁我即係佢入火嗰陣點批入火紙啊，佢話冇啊，入火嗰陣冇揾個 private 嘅 certifier。即係佢哋驗樓嗰陣係揾個 private certifier 咁擺明係收咗錢㗎啦，即係鳩嚟咁樣過驗樓咯，係啊。咁於是咧，我而家個露台咧就有個大窿，咁又要俾條咁嘅瀉氣喉出去啦，係啊。 好，都肉酸啫咁樣。 好肉酸，唔係即係我可以刪咗佢咧，但係我會毒死自己咯。 哇！你新樓嚟個都搞成咁啊？ 係啊，即係仲要係撲街北區啊！即係所以。即係香港聽眾啦，如果有啲友仔，即係我都知而家好多啲咁嘅地產佬喺香港擺檔咁樣㗎啦，千祈唔好買呀，奉勸你一句呀，有咩 PM 我傾呀，真係。 但係好多人未必會聽過學區房㗎嘛。 咩呀，學區關你鬼事咩？你都唔會過嚟㗎，係咪先？ 喂，如果你嗰啲投資移民，你買澳洲而家買唔過啦，根本。 即係你就算你唔過嚟，你諗住放租，個回報率根本係差，因為買太貴。 我想問一下，有啲佢買樓送移民係點樣搞嗰啲人？點解可以買樓送移民咧？ 呢度冇㗎，呢度唔得㗎。 有啊，有買樓送移民咯，見過。 佢唔係佢投資當投資移民投資一嚿錢過嚟嗰啲係嘛？ 佢 structure 到係投資移咩？即係買樓送移民係誤道理咯。佢只不過係投資。 唔係嘅，我諗呢度唔得㗎，呢度唔係話買樓送移民㗎。 你估馬來西亞 second home？ 你估馬來西亞？即係 anyway 啦，即係係啊。總之而家我露台咧，你班友譬如遲啲嚟我屋企咧，見到而家係一片混亂，好鬼戇居真係，唉。咁啊，講完樓啦，就有個而家咧，即係我唔知係咪政府之衰咧，而家佢哋將嗰個叫做一個$250 million以上嘅基建項目咧 ，which includes 呢個叫做碼頭啊、發電站啊，呢個叫 public utility， 即係同呢個公眾利益有關嘅嘢咧，如果係過$250 million以上咧。就要招標啦，咁就要同個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 去 make 個 offer 咁樣咯。咁就即係其實咧有幾個相關項目咧係關呢個新禮事咯，就呢個叫 Ausgrid 啦，即係等於我哋澳洲嘅電網啦，Utah Point Bulk Handling Facility 啦 ，Port Hedland 啦 ，Port Melbourne 啦，同埋 Port of Fremantle 嘅，同埋呢個 Endeavour Electricity in New South Wales。咁就即係點解會立呢條3月31號開始嘅例呢，即係其實我真係覺得佢做樣嘅啫。咁就因為呢，即係我哋之前好幾集節目講過啦，咁就呢個 Northern Territory 嘅省政府啊，咁就無啦同呢個中國啊，即係解放軍啊嘅南橋集團簽咗呢個99年嘅喪權辱國 Port of Darwin 條約啊。咁就即係 賣國啊！呢個簡直 係啊，屌鬼咁樣咯。咁跟住之後，treasurer 咧就即係俾啲記者質佢話：大佬呢啲嘢會唔會係入翻 retrospective 嗰度啊？咁你之前過咗，咁你之後會唔會走去捽翻呢啲deal啦？咁佢就話唔講，咁咪佢撲街咯。同埋其實250萬，你話250個 million 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咁你細啲嗰啲cattle station 值幾多錢啫？全部都唔使過，基本上做嚟都冇用，係咪先？ 系咯， 咪就系无交位咯。咁佢就话啦，即系呢个叫做咧，即系政府嘅讲法咧，就系话呢个要 protect 澳洲嘅利益啦。同埋佢哋，你知唔知佢哋而家谂紧整紧债券啊？整30年债券咁样，学美国啊，同埋英国咁样。 即系整基建嘅债券啊？ 30年债券，好似美国咁发债券啊？ 即系我嚟做基建系嘛？ 系啊，搵嚟做呢，系啊，搵嚟做基建咁样。你起咁多做乜啫？ 你咁多自己袋嘛，就有基建先去貪污嘛。 咩啊？ 你睇一啲咩鬼嘢機場咩第三炮嗰啲都係我哋貪污啫嘛，仲有。 啊，係咪落地獄算呢班人？ 咪咯。 咁啊，另外一單嘢啦，即係計一路落咁講啦，即係我哋去翻樓啦。喂，你知唔知有間嘢咧係呢班咁嘅澳洲佬咧？在上海搞一間嘢叫居外網，有冇睇呢單新聞？ 咩豬烏嗰單啊？ 豬歪啊！ 誒， 佢咧就其實咧係一個喺大陸嘅網站啦，咁就搜羅呢個美國啊、呢個叫做澳洲啊、加拿大啊、英國嘅 property 咁啦，咁就而家就 pitch 緊啲咁嘅機構性投資者咧，就諗住上市咁樣咯。咁就話喂，我睇其實咧，即係佢上 喂呢間嘢，我覺得仲流個麥瓜貨。 即係佢上唔上市咧，關我撚事啦！即係個概念根本戇鳩啊！你分去廣告啫嘛，係咪先？但係咧，佢就咧，我其實我覺得最有趣呢個 point 就係咧，佢話個 budget 啊 ，of 呢啲居外網嘅 user 啊，就有2.6 million 啦。咁就咧，佢睇緊嘅樓咧，就係 from 呢個50萬至1.5 million 喎。咁係咪仲撚曬啲真係打工揾錢嘅樓啊？係咪即係幫人？系咪即系佢谂住仲谂住嚟澳洲上市？咁其实系咪养狼狗咬春袋咧？即系呢班友基本上就抢捻晒一般打工仔睇紧嘅楼，你仲要俾佢嚟上市，咪炸捻咗佢算？屌佢老！ 个政府根本就系废噶啦，我啦！ 屌佢老尾啊！真系嗱，另外一单咁啊咩啦？喂，阿猫，即系琴日有冇睇啊？即系咧，我琴日咧 Facebook 咧讲咗个故事咧，好正我。咁啊，即係講話呢個叫做，即係其實咧，鬼你我唔阿阿媽姐，你識唔識鬼佬有中文名嘅？ 咩鬼佬有中文名啊？ 你識唔識啲鬼佬有中文名嘅？ 色鬼都有中文名，好少喎、 啊。即係我唔知你有冇睇過、或者有冇聽啊？簡洛夫可能都有聽過啦。有啲鬼佬咧，大陸做生意咧，會揾簡體字咧嚟寫個中文，即係整咗自己中文名咁樣噶嘛，跟住擺 LinkedIn 咁樣噶嘛。 哦，有嘅，有啲都係即係佢貪得意，有啲係香港 都有，我記得以前我有個我以前有個舊，我有以前有個舊同事，女同事嚟嘅，有啊，有一個係咁咯。 但係咧， 而家翻咗上海啊，係啊，嗰個。 即係其實咧，我自己覺得，我琴晚 Facebook 打一段嘢咧，就係話咩世界上最嘔心嘅嘢之一，就係白人感染呢個 Yellow Fever， 即係東方狂熱啊！話中國點好點偉大點樣威咁樣。跟住之後咧，仲大中華撚毛咧，咁啊改名個殘係英文名，其實係咪等於即係你成日叫雞就話自己好熟悉中國國情咁樣咯？係啦，咁即係呢個我就真係可以 apply 喺呢個 Zuckerberg 身上啦，即係佢喺呢個叫天安門出邊影咗張自己跑步嘅相就俾人揩咯，又俾黃之峰揩，又俾黃仁達揩，係咪先？喂，等等，我個洗衣機響，等等啊！你等我繼續講。 喂，阿貓姐繼續講啊！ 我哋繼續講啦，頭先講到邊度啊 ？Yellow Fever 係咪啊？ 係啊。 啊，不如講下。 你咪識唔識嗰啲嗰類咁嘅鬼佬啊？ 嗰類咁嘅鬼佬啊？ 係啊，即係佢可能同我可能佢識啲，佢可能有啲識啲識少少有啲中國人啦，識啲或者係佢本身工作上同中國有啲來往啦，咁就吹噓到中國飛起咁樣啊！仲犀利個粉青 啲喎， 有嘅，因為我翻嚟，我真係零識個仔咁啊，即係 Zuckerberg 咧，即係有咩好想佢最好想打入中國市場咧，做啲咩舉動咧？咁佢喺清華大學就揾普通話嚟演講啦。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呢個叫中宣部副部長同埋呢個網絡安全嘅主任咧。咁呢個老偉咧訪問呢個美國期間咧。佢就即係好似接待上賓咁樣帶佢 Facebook 總部遊覽啦，咁就同埋呢個叫做喺 Facebook 嗰度 post 過即係農呢個叫做即係農曆新年快樂嘅 video 啦，同埋佢老婆咁樣啦，但係好鬼柒咯啲鬼佬做埋啲咁嘅嘢真係， 佢唔知你柒㗎嘛， 咩啊？但係即係你咁撚想入中國，咁中國都冇睬你喎，咁其實咪真係好柒？ 哦。佢其實就唔，佢根本就唔係好熟中國國情咁樣屌。 唔係，但係即係呢個叫做係呢、這個係咪真係好柒啊？即係只可以講係好柒咁樣啦。跟住之後，因為我之前做嘢咧，我都有丟過啲咁嘅鬼佬嘅，即係我都冇乜興趣走去同佢講啲即係唔係講港獨嘢嘅，即係講啲學生嘅 concern 啊，講下香港嘅社會嗰啲嘢，嗰班有冇興趣聽？即係。食屎嘅啫，但系佢又覺得比你呢個香港人好懂得中國咁樣，係啊，咁啊食屎。Anyway， 喂你係咪阿簡洛夫？你係咪想講呢個共建大餐幫 啊？係喎，插一插先，好似頭先講緊買 pod 嗰度咧，漏咗一樣嘢喎。最近你知唔知道有個新例喎？ 咩新例啊？ New South Wales 有個新例喎，啱啱通過呢個禮拜，就係邊啲花馬邊啲人咧反對抗議賣農地啊賣 pot 咧，可以拉去坐76喎。 係喎、 哦。哇！咁嗰個暴政，咁暴政都得。 係啊，你唔知咩？跟住有啲人話要想告上 High Court， 因為係 against 嗰個 freedom of speech 同埋 constitution law 嘛。 因為其實咧呢單嘢咧，即係你話 New South Wales 嘅律師會咧已經係講咗話呢一個嘢係違反人權咯，因為。Mike Bart 咧，即係呢一條係關於新南威爾斯嘅法案咧，就係點解會推行咧？就係、是、因為你知其實阿貓姐，你知其實成件事係嗰啲叫做農業工會同埋礦業工會去推動呢啲嘢噶嘛？即係佢話嗰啲抗爭者走去將自己就揾鎖鏈鎖喺嗰啲equipment 度，或者即係衝入嗰個叫做 mine 嗰度嚟阻住佢哋做生意啊嘛。 系啊系啊， 你知呢單嘢哦？ 我知啊，系啊 系啊，咁就即系咁咪即系啲友仔喺度話屌鬼咁咯，即系 Mike Bart 就講到話呢一單嘢係支持大家和平集會示威，即系對於呢個叫做 勇武抗爭啊，或者叫做即係衝入個 site 度咩？即係其實簡單啲嚟講，香港聽眾如果唔明嘅話，即係高鐵譬如個地盤咧，我開緊工，你衝入去佔領佢哋，即係阻住佢哋開工，你會坐七碌咯，就係咁咯，就咁簡單。即係唔係？同埋咧，其實咧最恐怖就係、是、啦，阿貓姐咧，我唔知道即係你睇呢單新聞有冇留意到咧？即係佢可以咧。唔使搜查令咁樣，即係譬如你 係啊係啊係啊， 你喺附近， 總之政府話拉你就拉你，好似大陸咁咯。 即係你譬如你揸車經過，你 road trip 經過咁樣，跟住差佬話：嗱，我而家咧懷疑咧你咧，即係咧要帶生果刀入去要殺工人咁樣，咁你就坐七碌噶啦。 係啊係啊係，有冇噏噶嘛？係 啊， 仲要罰錢添㗎，好似係嘛？ 佢原本咧個 fine 咧就係$500，即係當非法集結咁樣啦。佢而家將個 fine 就變咗做$5,500咯。咁其實咧最撲街呢個就係咧，即係一方面即係輿論就屌鳩佢話佢係同呢個叫做嗰啲咁嘅mining 啊、water resources 啊，同埋嗰啲即係簡單啲嚟講啦，即係破壞環境嘅人就一伙咯。咁就話呢一個惡法咧，除咗係 target 呢個叫做環保人士嘅示威之外咧。即係譬如你話其他，就算你話啊邊個啊 Party for Freedom 阿 Nick 嗰啲示威都隨時攋嘢嘅喎，佢話你咩啫嘛？即係佢 入去作噶嘛，入去 up 咗個呢個 law 係。 即係譬如佢話你阻住人做生意，咁即刻塔你翻嚟坐七碌嘅咯，咁以後邊有人夠膽示威？即係呢個講 佢就係想嚇你唔夠膽示威咪噶， 咪就係撲街咯。 係啊， 咪好鬼撲街，因為。但係咧，即係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 Sydney Morning Herald 咧，佢做咗個民調咧。就係、是、話 less than 20% of all voters 係 support 佢嘅 measure 咯，60% 係 oppose 嘅咯。但係 即係佢都唔睇民意噶啦，而家佢選咗就話知你噶啦，話知你死啦。 你話咁就米八食屎啦，真係。唉， 米八係撲街嚟噶，不嬲都知，所以我都冇投佢嘅，啲人投佢啫嘛。 唔係，即係其實米八咧做嘔心嘅嘢咧，即係除咗喺度叫人呢個接納多啲難民，屌你老尾，你叫佢 D Y， 佢住 D Y 噶嘛，你叫佢 D Y 開難民。而家將啲海灘變咗做咩？回教海灘咯，好冇 ？ISIS 殺人嗰個， 咪係咯， 食屎嘅啫， 係啊， 勁撲街，即係屌同埋你，我唔知阿貓姐你有冇睇啦，即係我因為我屋企冇電視啊，電視有冇播呢單嘢嘅？ 電視冇啊，完全冇啊， 咪就係咯，咪就係咯，係 啊， 即係主流媒 主流媒體全部冇播呢單嘢。 系啊，因为我自己揾料都揾得好辛苦咯，准备呢单嘢嗰阵，因为即系啲报纸唔 即系好明显佢哋灭声已经俾政府。 系啊， 我怀疑啲主流媒体系俾大陆收买真系。 咩啊？ 如果唔系，唔会唔出声啱唔啱？正常嘅媒体都会出声啦，呢啲嘢系嘛？ 我又未必觉得会大陆嘅，我觉得俾啲咁嘅赌场啲收买咯。 咩赌场？ 俾赌俾啲咁嘅矿啊、赌业啊嗰啲嘢去收买。 都唔出奇啊！ 咁啊，即系准备呢个 topic 咧，关于 Mike 巴嗰阵咧，咁咧就讲咧 Mike 巴即系 ABC The Drum 嗰度，你知 The Drum 系成日喺度屌鸠政府噶嘛，好正噶嘛， 好正系，我中意睇。 系啊 ，The Drum 嗰度咧就咧话咧呢个 Casino Lockout Laws and the Unraveling of Mike 巴。咁呢篇文咧就讲咩咧？你知咧，我哋之前嗰几集咧讲呢个 Lockout Law 咧就系 Mike 巴推行噶嘛，咁就即系其实咧。即係呢篇文咧，就暗示咧，其實咧，佢點解會容許 Barangaroo 同埋 Permon 你知係有賭場喺嗰度噶嘛？容許呢兩個地方係做不夜天，因為而家個 lockout law 就係十點之後所有外賣酒，即係其實即係酒鋪啦，就要收皮啦。跟一點半之後咧，啲友仔咧就唔可以入夜場咁樣咯。咁佢原本嘅原意咧，就係將呢個 King's Cross 嗰啲咁嘅打交啊，啲夜場嘅罪案啊減低咗咁樣啦。 但係唔使啦 ，King's Cross 都買曬嚟起樓咯。而家話賣俾強國啊嘛，將 King's Cross 啲地方好似啊， 快啲賣咗佢變做新加坡牙龍啊，紅燈區。 切，唔使啦，好似未變 Central Park East Tower 咪算咯。 係啊，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即係總之咧，The Drum 呢篇 article 咧就係話。即係你真係懟死細生意去益自己啲咁嘅嘢，而家將呢個叫做即係惡法咧，呢、這個反示威嗰個咧，就揾嚟即係佢係實現自己2014年嘅競選承諾咯。因為佢之前個 head of staff 咧係啲即係礦業大亨嚟噶嘛，即係嚟找數咯。你話幾撲街？ 即係揾澳洲人笨。 唔係啊，揾選民笨咯， 係啦，揾選民笨。 喂，但係其實 Mike 巴係幾時上台？我唔記得。 我唔记得咪巴几时上台，你记唔记得？喂 ，Hello， 喂，诶，冇咗简乐夫啊？点解？ 喺度，喺度。 喂喂，你叫咩？咪巴，我睇下咪巴几时？咪巴 应该前两年啊，前两年选前唔知前年啦，应该系 啊，一四年上台。 前年啊，系咯。 屌佢食屎嘅啫，快啲收皮。 系咯，系下年再选啊嘛，系嘛应该。 系啊，我觉得佢冇噶咯。 佢可能预咗冇得做先搞埋啲嘢。 略够啦，屌做咗又唔系够多啦。 唔系佢系咪预咗冇得做先至搞啲乜嘢咧？会唔会？ 似系。 觉得佢 似系。 即系有啲扑街系咁噶嘛，预咗冇得做咯，咁咪搞乱佢嘅事咯。 系啊。 喂，阿简乐夫啦， 阿简乐夫， 冇人会投佢噶啦，佢咁衰，黐线真系。 我一定唔会投佢，我投俾 Labour 都唔投佢。 我都话，诶，两个都系趴街噶啦，算罢啦，系。 啊，我简乐夫你想讲啦，即系你系咪话 Melbourne 打大交咧，打埋啲咁嘅女学生，打廿个女学生喎，黐线。 系啊，你有冇详细啲啊？我即系我立过啊大标题，我又冇睇过嗰啲 detail。 嗱，详细咧我就冇啦，但系咧即系讲紧咧，即系上个礼拜六夜晚咧 ，Melbourne 嗰度打大交啦。即係 Melbourne 其實都唔係 Melbourne 市內、市外咁樣啦，啲咁嘅七區咁樣啦 ，Dan a Dong 咁樣。咁啊，有一百條友喺度互相隻抽啦。咁就即係其實咧，呢班友咧，即係竟然唔係白鬼打交，係一班咁嘅蘇丹裔嘅黑柴咧，就喺度互隻抽咁樣，係啦，即係力蘇咁樣。 唔係佢好似係咩嚟㗎？兩個幫派㗎。 又一個就係南蘇丹，一個咧就係啲 Pacific Islander 啲咩，同埋啲白鬼兩邊咁樣開拖咁樣咯。喺度講咧，呢區咧其實咧已經咧係即係飽受呢啲叫同黨問題困擾啦。因為呢啲呢個區又窮啦，又冇工啦，又唔夠學校啦，啲社會配套又不足啦，所以班友咧。就咧，即係啲僆仔咧係狼到咧，譬如咧間屋咧有架靚車泊咗喺個 driveway 度咧，佢就係會 break in 入間屋嗰度，跟住之後就叫嗰班友俾條車匙佢，佢就揸走咁樣，係啊，咁咪嚟撻車咯。就係、是、咁，有啲人就甚至係話佢哋係同啲 biker 一齊合謀攞架車，跟住之後即係出口架車咁樣，係啦。咁啊，即係。咁啊 ，ABC 咧，其實咧訪問咗咧，就其中一個喺度住嘅人啦，咁就話即係即係其實咧好鬼揩咯，個省長嘅態度就話，即係 does not matter who you are 啦 ，your circumstances 啦 ，your background 啦 ，if you break the law you feel the full force of the law， I'm not interested， are neither of Victorians， these poor me stories， 即係話屌你班咁啊，你班友違例啊，俾人拉啦，跟住之後咧。住咗區嗰啲友就話咩 ？I think it's wrong to say that， 咁就話班友離地 ，it's racist。屌你班廢柴，基本上生存喺世界上已經冇撚用噶啦，死咗佢算啦。屌你廢青，真係啊！仲有 呢啲係真嘅廢青啊！呢啲就係、 是、係啊！仲有啊！即係其實咧，頭先咧，我唔記得講嘅，即係關於呢個叫做示威嗰度咧，令我諗起咧，伏爾泰咧講咗一句説話就係、是。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咯。即係嗰啲咁嘅Greenpeace 嗰啲左膠啊嗰啲嘢，其實我 WFC 嘅。但係你有條咁嘅惡法，咁啊屌你老母啦，係咪先？ 唔係嗰啲惡法其實根本係違憲嘅喎。 係違憲㗎，仲要俾佢過到啊！幾撲街？ 點解會過到咧？真係唔明喎。佢違憲嘅喎。 夾硬過啊嘛，閉門咁過啊嘛，佢夜晚咁樣過啊嘛。同埋嗰啲咁嘅， 但係冇人拉布咩？冇人拉布咩？ 冇啊，幾鬼廢？ 咁冇人衝上主席台咩？屌！ 掟招！ 澳洲邊度有呢啲㗎？全部豬嘢嗰啲，收水豬嘢，全部嗰啲議員。 另外一個， 有話時喂話時話，有一發覺喺香港嗰啲都可能都開始醒覺，澳洲真係有真係而家發覺，原來澳洲都好多豬真係。 咩生活太舒服了？ 係啊。即系都未殺到埋你啊嘛，因為 我居然有人同我講，佢話澳洲唔會變香港，我知唔知？ 邊個同你講？ 唉，某人啦，喺我哋個 group 度嘅。 啊，係咪食？係咪食國貨嗰個啊？ 係啦，係啦，係啦。 我知，唔係你有同佢講嘢嘅咩？ 啊！佢喺度 po 嘛，有個 po， 跟住我咪 reply， 跟住佢話香港唔，唔係澳洲唔會變香港，佢話。 咦，我爬緊文，我爬緊 方面， 我爬緊文啊而家。 喂，唔係啊，佢講一方面唔會變香港啊。 嚇？佢話澳洲點都會好過香港，唔會變，唔係澳洲點都好過香港，佢澳洲唔會變香港嘛。 好難，好難同好難去即係講呢個話題，你要講邊一方面得噶嘛？ 哦， 經濟啊，政治啊， 我話我其實講緊咩？講嗰下 唔係， 唔係即係講嗰下，佢話我話而家 係 啦，我講緊個政府，我講緊政府買過，跟住佢話澳洲唔會變香港，點買？我買曬地啊，你而家變大陸啊，跟住佢話唔會啊嘛，點都。 我冇乜興趣同呢條友辯論。因为佢个样子真系好 柒，坚离地啊！ 唔系，佢好柒啊！佢真系，佢样好柒啊！唔想同佢讲嘢。Anyway 啦，讲翻咧，即系一个话题咧，系简洛夫好想讲嘅。你知唔知咩叫共建大城邦啊？ 系。 咁共建大城邦系咩咧？呢、這个叫做伦敦市。其实呢个话题咧，我哋嘅。另外一個節目啦，瘋人院啦，加拿大節目咧都有講嘅。咁呢個倫敦市長咧 ，Boris Johnson 咧，咁啊整咗，即係佢已經係好想推動呢個英國係退出歐盟咁樣啦。咁佢啊整咗個更加嗨嘅諗法。咁我更加嗨嘅諗法就係咩呢？就係話英國退出咗歐盟之後，同澳洲、紐西蘭同埋加拿大結盟。整咗呢個叫新咩共建大餐共建大餐邦計劃，點解叫大餐邦呢？因為全撚部都係香港人最中意移民嘅地方。 唔係佢嗰個係咪你係咪講緊一個乜嘢話英國、澳洲、加拿大同紐西蘭嘅可以自由流動嗰、那個嗰、那個 共建大餐邦咯？咪係啊。 如果呢個係英國嗰邊講嘅，係咪啊？淨係佢講嘅，而家其他國家未有反應啊，係 嘛？但係你諗下，即係呢個叫土耳其走去入歐盟嗰班友已經咁驚啦，整咗呢個會唔會成為呢個世界第一恐怖組織？ 唔係啊，係澳洲係撲街啊！我就話 點解你覺得澳洲撲街咧？ 嗱，你英國有幾多黑鬼喺度啊？你知唔知啊？ 好多， 佢如果佢入，或者如果佢入咗籍之後，你話可以周圍去啊嘛，即係好似等於好似歐盟咁樣啊嘛，呢四個國家就而家歐盟咁樣啊嘛，咁即係話我哋可以去加拿大，又可以去英國，又可以去呢個紐西蘭啦，係嘛？喂，咁其實你邊有講真，邊人去紐西蘭啦、啊？根本就英國都 咁咩恐怖分子咪可以真係走咧？ 咪第一恐怖聯盟咯， 第一恐怖分子啦。喂，第二咧就係話。啲強國人咧，佢是但移民一度就移咗過嚟嘅啦嘛，可以。 哇，咁肯定衝嚟，衝咁多度呢度澳洲最好住，咁我哋撲街喎。 撲街，我哋即係如果四個地方嚟講，我都係覺得澳洲最好噶嘛。 係啊， 即係暫時嚟講啦，係咪啊？屌，咁你咁啊仲撲街？澳洲仲撲街？ 唔係，其實咧，我呢間新聞咧，即係其實我舊年咧 Facebook 已經 post 過嘅，跟住之後咧，我最近 post 翻出嚟咧。阿貓姐咧，第一個就 like 我的 comment 就，佢就話咩 ？Who wants to go to New Zealand anyway？ 即係呢個 net emigration 咧，個個走撚曬變咗荒島。 咪最著數紐西蘭咯，屌！ 有咩著數？ 哇！咁啲人咪可以喺紐西蘭度買，其實紐西蘭咪可以買國籍咯。 係啊。 跟住推曬落其他國家，咪搞掂咯。 係啊。 咁加拿大同澳洲會撲街咯，嚴重地撲街。 系咯，即系佢哋可以买国咯，严重地买国咯，纽西兰其实赚钱咯，用买身份嚟。 咁如果你用阴谋论嘅谂法嚟讲，咁系纽西兰推动 TPP 嘅，我想讲 。喂，其实其实呢单嘢系咪就系英国嗰边讲紧啊嘛？ 够吹啫嘛 ，break a Brexit 倒先算啦、啊。佢 即系我想知系咪其他国家未有反应噶系嘛？即系佢自己一厢情愿嘅就系嘛？ 阿 Boris Johnson， 即係雖然我覺得咧，即係英國咧脱離歐盟咧未上一件壞事嚟嘅，只不過佢係講，即係呢個等於你睇城邦論咁樣講啫。城邦 唔係佢係咪想 英國脱離歐盟咪好咯？唔使收埋啲垃圾。 有好有唔好啦，有好有唔好啦，即係 唔使收埋啦。但係而家佢本身有好多垃圾啊嘛， 係啊，即係英國好多嘢係靠歐盟頂住嘅啫嘛，佢英國無能嘅，你淨係得金融業嘅啫嘛 ，manufacturing 就冇曬啦，係咪先？因為你馬卓爾咧，即係咪屌戴卓爾唔係馬卓爾，戴卓爾夫人咧嗰陣佢上任嗰陣咧，佢 privatize 曬全部嘢，走曬㗎啦，好多嘢冇噶啦，得翻個殼嘅啫，係咪啊，簡諾夫？ 聽唔到你講嘢仲話。 系咯，你个麦啫 short 咧，佢又唔认喎，次次话我系我个麦 short 咯。 我录而家听唔到你啊！ 我录系咯，我录紧听到喎，唔系即系我 话麦系 short short 地啊。 我话呢个叫做啊戴卓尔夫人嗰阵啊，新自由主义佢已经卖晒全部嘢啦。咁你其实英国乜都冇嘅，系咪先？ 咪咁澳洲咪迟早又系咁咯？你好似英好似佢咁啦，卖晒乜都卖晒噶。 咁、啊，冇啦，即系佢呢个都系停留喺讲嘅阶段咁样啦。但系咧最有趣就系咧呢、這个叫做其实英国有个机构咧做咗个调查，就 82% 嘅纽西兰人咧就支持呢个计划， 75% 加拿大人支持呢个计划， 70% 澳洲人支持呢个计划，同埋 屌佢嗰啲呢个统计咪做翻嚟噶，我唔信喎、啊，即系 英國 他訪問10個人啊，10個澳洲人啊， 不是1000個人啊，會不會到1000啊？他說咯， 不是，我覺得如果你這個城市你澳洲是最蝕底的， 不是蝕到仆街，賴嘢，一定賴嘢賴嘢，所以其實我不支持，我不支持， 所以我看到新聞 正常 仆街了仆街了， 正常都不會支持是吧？ 唔係啊！你唔係啊！佢就係睇佢個調查就係講話啲後生嗰啲好支持，屌你！你未揾過食，你梗係支持啊！覺得好好玩咁樣啊！ 唔係點解咧？好多人其實都想去英國。 去英國做乜嘢？ 好多呢度好多僆仔係中意英美，好崇英美嘅，唔知點解。 完全冇諗過去英國嘅喎，黐線嘅。 唔係你啊！即係好多呢度好多僆仔啊！呢度好多僆仔嗰啲。 其實6、7年前咧，英國啊幾好，即係嗰陣時係好勁嘅，即係個經濟係幾好嘅。咁因為佢嗰邊啲人工高咧，高過呢度啊嘛，仲高過呢度啊嘛，呢度已經高啦。咁我都識得有啲人咧就走咗過去嗰邊打工嘅。 咪可能佢哋嘅心態係去歐洲方便。 係啦，即係香港咁樣咯，去周圍都方便。 係啦。 咁但係而家呢兩年都翻曬嚟啦，佢嗰邊。嗰邊係唔係好掂啊？佢都覺得，即係相對澳洲唔係好掂，但係嗰邊仲更加唔掂啦。 唔係嗰邊， 我聽講英國咧係俾嗰啲油王啊，俾啲俄羅斯人買起曬。其實英國咧，你真係要做 trade 嗰啲咧，你唔識俄羅斯，好多即係嗰啲 bank area 都要請啲人識俄羅斯文或者識嗰啲咩阿拉伯文嘅喎。聽講係咁嘅。 咁佢嗰度係即係每逢，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啲新聞啦、 啊。 即係逢呢個夏天咧，基本上倫敦咧就變咗好多俄羅斯佬同埋啲阿拉伯佬喺度度假噶啦。佢飛駕跑車入嚟周圍揸噶嘛，亂咁壓噶嘛，咪、 啊、 就係咁樣。 我諗近排冇咁犀利，應該啲油價跌得咁犀利，俄羅斯同埋啲沙地嗰啲都死啦 。今年未開季啫，舊年仲好癲。今年未開季嘅。仲系冻而家，系咯。 今年未咩今年未开季。 咁而家嗰边仲系即系冬天啱啱过都未开季嘅。 哦，但系嗰啲国际油价唔系好低嘅咩 啊？ 系啊， 系啊。咁你夏天咪应该仲低咯、啊？你啲油价通常你冬天啲油先贵噶嘛？ 佢而家今次唔系佢依家油价就同嗰个冇乜关系嘅，根本佢 over supply 啊嘛。所以你冬天夏天都系跌噶啦，不过而家呢排好翻少少咯， 上翻40蚊， 系咯。 但入油啲一贵咗咁多嘅，一个礼拜贵咗20%嘅，澳纸已经升咯。我入油我睇到， 屌佢老母啊！ 我礼拜四去入油先至92个 cents，头先行过120几嘅，点解？ 系咪 weekend 问题啊？ 应该唔关事系嘛？ 唔系佢嗰个系。唔係嘅，即係佢嗰個係有啲差別嘅，因為佢係攞新加坡煉咗油嗰個油價嚟噶嘛，所以有啲時間差嘅，即係同嗰個原油嗰個價錢你跌咗，呢度未必會真係跌嘅，因為佢仲係攞緊新加坡嗰度嗰啲貨嚟噶嘛， 哦， 即係唔係即刻反映喺個成品油嗰度噶嘛， 啊。 哦。 咁而家呢家而家油價升咗係反映返上個禮拜嗰個原油價格開始升返㗎嘛。即前兩個禮拜開始升返㗎嘛。 哦。 係囉。啊。 哦，即係佢如果兩個禮拜前升，佢呢度就先會之後跟咁樣。 因為你要原油嗰個就係你係去到 升嗰陣 提煉㗎嘛，提煉出貨再出貨，不過佢新加坡攞油平，佢煉嗰度咪又平返囉。即係咁你係有個時間差，唔係即刻反應囉。 哇，咁應該要睇時機，我哋幾時入油啊？呢、這個真係一個指標嘅。 入你入幾百萬桶啊？ 你一即架車啊！我揸好遠嘅大佬， 我揸幾蚊雞啫， 唔止啦，20%喎、 啊， 大佬。 係啊，唔止噶，大佬，你六 咪幾蚊雞咯？你入幾多錢啦、啊？ 你五十呢爭十蚊啊，好多錢嘅嗰度。 喂，係好多錢嘅喎、啊，大佬。 20% 係嘛？ 唔係50%呢爭十蚊咯。 冇20%咁多。 20% 咧，真係我禮拜四入先至92，佢無端端而家122，係啦， 咪就係咯，我都見到啊， 係咯， 黐撚線喎！我哥琴晚即係我上個禮拜用咗架車用咗一半油咁，我費事入啦，跟住之後，屌佢之後，琴晚出去撲街122，早知上個禮拜打滿佢。 我好彩我上個禮拜打爆咗啫，我就知道變態，因為我入嗰日呢,Coles 呢黐線 Coles 買122嘛 ,Woolies 買92，我即刻去 Woolies 勁入囉。 你勁入都係幾廿列啫。 係啊。 有個 Apps 㗎嘛，喂有個 Apps 可以 check 㗎嘛。 有啊另外一條友 post 咗嘛，係啦嗰個。 你用嗰個 Apps 咪 check 到啲油價囉，附近邊間油站最平囉。 咩但係嗰日係最平㗎嘛，我睇過隔離嗰啲咁貴㗎嘛。咁咪嗱聲入囉。 嗱咁啊。 你係貴你係全線都貴㗎，你冇得避㗎係咪先。 咪佢有時間有時會爭少少嘅，有啲係爭一日嘅。所以呢如果你見到附近就起曬價嗰間未起呢，你快啲嗱聲去入，佢聽日都會起返嘅。 唔係即係我發現其實係禮拜頭平啲嗰啲油，譬如禮拜二、禮拜三嗰啲。 禮拜二、禮拜三係平啲㗎啲油，係啊。 係啊，通常四五會起價嘅。 喂，同埋話俾你聽，北區係特別貴嗰啲油，唔知點解。 咩？我知啊，所以 有錢啊嘛，有錢區係貴啲啦，真係喎。 你知唔知我以前我啲朋友咧住北嗰啲咧，佢哋會揸架車咧喺北嗰度揸落去西北啊或者西啲嗰啲地方入咧，佢話平好多。 唔係西北都貴㗎，西北貴㗎，係 嘛？但係佢話都平過 North 㗎喎。 唔係 揸佢唔得時間㗎，唔使有錢㗎。 唔係，我係出開去食飯，咁咪入囉。係囉。因為譬如我有陣時我行咩，我行 A3 落到去，譬如即係有陣時譬如喺 Merrickville 嗰頭，咁咪兜攞落 Hershel 入油，因為 Hershel 入油平㗎嘛。 Hershel 入油收 Hershel 嗰間平啲㗎，通常 收 Hershel 係囉，嗰間囉， 係啊， 唔係嗰個入囉， 如果 Hershel 醒嗰間係貴啲嗰啲嘢， 過嚟 Back Town 啦， Back Town 最平啊， Back Town 梗平啦， 過嚟啊，揸入中古車過嚟， 喂 Bank 3都平喎，你唔好講笑 ，Bank 3平 A6 即係 on A6 嗰啲幾平嘅， 係啊，咪 Bank 3都平嗰啲又係 ，Bank 3都平，南邊同西邊都平。因為嗰啲窮人區 啊，我係窮人嚟。 屌！但你唔通特登喺我好似我咁，我喺北區肥嘅車落去入油咩？黐線，低能。 咁你食開飯，你通常你都唔會喺北區食噶嘛？有時落咪入埋咯，可以。 咩啊？我唔喺北區食飯，北區又貴又唔好食啲。 係啊，咁你未食飯嗰陣入埋咗順便。 係啊，唔係我好多時禮拜日夜晚入咯。 係咯，禮拜日係貴啲嘅。 咁我禮拜一二唔用車嘅，冇啲好少用車嘅。喂 ，anyway 啦，喂，嗱，即系讲到咧呢个最尾个话题啦，咁啊系啦，即系其实准备咗好捻多嘢都冇讲到，佢一 hea 我讲其他卡，讲呢个咧，嗱呢个叫中国留学生不满啊，班上怎这么多中国人？咁啊，你哋系咪嘅？你两个系咪都有睇过篇啲咩楷文？ 系啊。我呢单嘢睇完我之后，激激声笑啊！屌， 我都好搞笑啊！ 唔系，我就系讲我哋买啲人入嚟买去好学校咁样啦。你成班强国人堆埋个学校，发觉又系强国人喺度屌！你根本就冇去留学留， 根本原來發覺冇去留學，屌留翻喺福建大學讀算啦，屌北京 U 算啦，屌 留即係係咪即係只不過係由一個班房搬去第二個班房，跟住入邊全部人都有玩 QQ 微信， 唔係除個 tutor 變咗鬼佬， 係有啲 tutor 係唐人嘅而家，佢唔係即係起咧揾翻啲四五七過去 啊，咁咪仲撲街啊，去到頭成班唐人，不過 之前你 係唐人。 之前你有冇睇新聞？莫扣呢 Uni 未有單新聞咧，話啲班上啲人投訴嘛，因為個 lecture 係用普通話講書嘛。 咁嚴重？ 啊，你有冇聽過呢單嘢？ 冇 啊，唔係佢投訴過，呢個唔用普通話，呢個用廣東話嘛？呢個屌， 屌你老母！第一句就係、是、咁啊，即係講啊，呢個叫做 呢個係咪矛盾啊？啲人係好矛盾啦，屌你強國人去到法國人攞到強國人嘅投訴啦，屌啊，即係自己投訴自己，屌跟住個學校嘅，屌啊，屌辭退啲學生，部分學生咁咪搞掂咯，屌。 啊，唔係，即係其實咧，成篇文咧，即係有兩篇文嘅，咁啊一篇就係呢、這個Wall Street Journal 嗰度講啦，咁就話即係有條22歲讀 engineering 嘅人，咁佢 OK 噶，佢去呢個叫做。U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噶，佢系即系你知边个白先勇啦？你两只嘢系咯， 我知 白先勇间大学嚟噶，唔差噶，系啊。咁佢就话佢每日咧嘅日程咧，就系、是、呢个同啲咁嘅同其他 Chinese student 一齐上堂啦，跟住之后咧，佢同嗰啲一个 Chinese 嘅朋友咧走去做 gym 啦，跟住之后咧就去呢个叫同呢啲强国同学啦。就喺呢個圖書館嗰度咧，就温書温到夜晚。咁佢每日咧只會咧即係講兩句英文啦，就係、是、去食麥老嘢，就話呢個叫 double chicken、double beans、lettuce and hot sauce 咁樣啦。咁就話佢自己咧就係話覺得自己就同美國社會就融入唔到啦。咁點解咧？即係美國社會咧，你上堂咧就好似啲其他同學喺度踴躍發問啊。但係即係呢班咁嘅強國生，其實我自己都係咁樣嘅，就喺度即係喺度上呢個叫微博啊、玩微信啊咁樣啦。即係佢就話 ，He doesn't want to expend the energy it would take to bridge the culture and language gaps。佢就話佢嚟到淨係想學嘢啫，而冇乜興趣去融入人哋嘅文化同埋嗰個嘢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其實喺舊年咧，呢、這個叫做即係中國學生咧。就係、是、佔咗美國975,000個學生啊，就佔咗三分一咁樣咯。咁就係話呢個叫做其實咧，即係美國好多大學咧，就係、是、透過呢一啲咁嘅收強嘅學生咧嚟請 賺錢， 係啦 ，exactly。 好似澳洲嗰啲咁， 係啦，因為其實政府啲 cut funding 啊、cut budget 嗰啲都好嚴重啦。咁就靠即係其呢個俄勒岡州啊 ，Oregon State 呢個大學咧。咁就即係用即係原本就喺2008年開始就做呢個叫做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啦。咁就原本咧一年咧就收900個學生啦，舊年咧就收咗3,300個，因為呢啲咁嘅海外學生咧就比呢個本省學生咧就俾多3倍學費啦，所以佢就喺2008年到而家咧，佢可以請多300個 professor， 而將佢嘅 enrollment 咧就每年加1萬個咁樣咯。系啦，你话系咪发达？系咪一条财路 啊？财路啦，简直 全世界都系啦。你而家说嚟都系噶，嗰啲吓啲有啲学校，譬如尤其是咩 New South Wales 啊，好多好多强国学生啊，一班你分高一半啊， 全部都系啦，尤其是商科嗰啲，系咪 先？系啊 ，U 啊 UTS 大把啦。 系咁，咪有几个原因嘅嗱，即系首先咧，你嗰班即系班留嚟留学嗰啲咧，嗰啲科就系通常嗰几科嘅啫。二来咧，嗰啲佢揀嗰啲學校咧，又係集中幾間學校嘅啫，所以咧入到嚟嗰班度咧，你又特超過一半係強國學生咧，就真係唔係好驚奇嘅嚇。咁、但係你嗰啲人過到嚟咧，你根本係其實你過去到再去到根本你發覺原來你唔係去留緊學噶，連嗰、那個連教嗰都可能大陸嚟嘅，大陸請嘅好多。 係喎，而家四五七噶嘛，好多揾係啊，啲大學慳皮 啊 嘛。 係啊，佢俾個四五七簽證佢過嚟教，嗱啲乜嚟㗎？啲係清華過嚟，清華都嚟。 唔係，佢有啲 係大陸啲野雞嘅。 埋好多呢四五七嗰啲都唔係佢要求你嘅，譬如你美國留過學嘅好多㗎嘛，或者你澳洲讀到 doctor 啲囉。 唔係你讀 doctor 讀 master 好多時根本就係要有個做 TA 呀，有個 teaching component 㗎嘛，係咪先？ 唔係呀，唔係呀，佢直情搵四五七請啲 professor 當 assistant professor 咁請過嚟，但係嗰啲人有啲都係有料嘅，唔係個個冇料嘅。 因為易搞人入嚟啊嘛，又平啊嘛，有啲剝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當送 PR 咁樣咯。即係譬如你本來係應該係 professor 正當 professor 做嘅嘢，就用個 assistant professor 請你入嚟，跟住要做 professor 嘅嘢咁樣嘛，慳錢嘛。 又要你做 research， 又要你做教，又要你教書。 係啦，係啊，咁 所以咪搞搞可能普通話售貨咯。 之前新聞都話買過個Macquarie U 咪試過咯。 咁啊， 係啊，跟住有幾個鬼仔投訴嘛。 咁啊，有另外一個男仔啊，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即係佢英文太差咧，咁啊升唔到啦。咁佢就即係講咧自己咧就即係佢就基本上咧佢就係、是、即係覺佢就基本上佢淨係同唐人嚟戲嘅啫。佢喺度住咗幾年咧，即係住咗三年咧，淨係 make 咗兩個 American friend 係啦，一個就係佢以前嘅 roommate 啦，另外一個係同佢一齊玩車嘅係啦。咁啊，即係好難講喎，即係我唔知即係強國人呢個好難，但係其實香港人咧出到去咧，其實都唔會特別鬼佬嘅喎，係咪先？ 其实睇个你个环境嘅啫，如果你譬如你嗰度即系依好啲啦，比以前冇咁多嗰啲留学生嘅话咧，你可能一班里面得两三个咁，你系咩噶嘛，唔同噶嘛，你而家成大本班都系嘅时候，你好自然就埋一堆噶啦。 咪就系咯，唔系我读大学嗰阵系埋堆，我冇同佢哋玩，全部同香港人玩。 系咯，所以你 所以咪好鸠残。好撚殘， 係咯，所以咪加殘啦，變咗。 唔係不嬲，唔係由細到大都殘噶啦，咁唔係好理其他嘢。即係我可以係唔喺香港住，但其實一個香港人嚟噶嘛。咁另外即係呢篇文咧，亦都有講呢個叫做富二代嘅問題啦。咁啊，即係話佢根本就呢、這個叫做阿咩？呢、這個叫做美佢啲，即係佢覺得一個就即、是、係。就老豆老母買一間 four bedroom 嘅屋俾佢啦，咁啊平時同其他玩車嗰啲人一齊玩啦，咁就覺得即係呢個叫美國學生對中國學生一無所知，而佢哋又冇咩興趣了解美國學生咁樣。 我覺得美國學生可能對中溝中國妹有興趣啲喎。 唔係講被受訪嗰個係北姑嚟，唔係但係美國 有錢啊嘛嗰啲。 唔係啊，美國人唔係咁諗噶，係澳洲佬先咁撚 cheap 食軟飯嘅美國。美國佬係冇乜興，即係冇乜興趣溝條有錢 Asian 妹，佢鳩 hea 咁樣嘅，好即係 澳洲佬好中意噶嘛？ 唔係美國喺就算加拿大都係聞所未聞嘅呢一樣嘢係。 澳洲佬好中意嘅喎，溝條 Asian 嘅鳩 hea 嘅。 咩？全部都係啦，即係，但係呢、這個我唔知咧。 你哋阿簡諾夫嗰啲區而家多唔多呢啲啊？ 我區就唔算好多囉，我哋好多係唔係重災區囉。 我 Herschel 即係唔係你講學生定抑話咩呀？定抑話 係呀，即係溝氣呀，鬼佬溝個中國嗰啲咁樣嗰啲呀。 我區我好唔知喎，呢啲你平時唔知㗎嘛，點知 咁你見到 㗎 嘛，譬如開車咁。 屌你，人哋結咗婚㗎啦，點會有網㗎啫。 Herschel 好多喎 ，Herschel 周街买嘢都见到有噶。 Herschel 梗系啦，啲 Herschel 嗰啲呢度，我呢度好少嘅，我呢度仲系咩嘅？我呢区就 唔系简洛菜， 嗰啲猪扒都有人偷喎，大佬真系。 你嗰个猪扒啫，佢觉得上菜噶嘛，即系嗰啲唔同啊，啲口味唔同噶。 唔系佢 好重口味， 佢哋同我哋成反比噶系。 系啊，点你觉得嗰个酸嗰啲咧？哇，点咁都沟嘅，有冇搞错？ 不美国佬唔会好似澳洲佬咁嘅，系 冇嘅，完全冇嘅，闻所未闻啊都。咁啊，最尾啦，即系。 咁算唔算澳洲佬有牙力咧？其实 唔系啊，无耻啊，无耻。唔系啊，但系我自己觉得啦，即系澳洲佬系唔介意投共嘅咯，同英国佬啊， 即係佢要大條道理咁添，係咯。 唔係呢，唔係呢個問題，佢都唔知道自己咩，佢投乜嘢，佢好好，即係嗰啲咩，即係佢嗰個。那个谂法是好简单嘅，就佢哋 系啊，系啊，咁咯， 系啊，佢冇有，不如我谂到我哋咁复杂啫，屌，同埋我哋即系我哋谂咁多嘢啫，我哋知道咁多嘢，佢哋唔知噶，乜都唔知道，啲乡下佬嚟嘅真系。 唔系咁讲，佢哋头脑简单而够冲，但系好多时咧够冲咗咧，唔知道自己柒，咁我哋喺度食花生咁样咯，即系算工作都系噶，工作都系咁样噶，即系佢哋无啦啦够冲一啲嘢，但系其实够冲错晒嘅，咁我哋呢啲咪即系。即係柒嗰個係你啫嘛，關我撚事啊嘛，咁咪睇你去死。即係除咗溝女之外咧，工作咧都係另外一樣嘢，即係佢哋嗰啲。 或者你講得唔好聽就叫柒，你講得好聽啲叫做單純，係嘛？澳洲人係單純啲嘅，好易呃啲嘅。 咩好易呃㗎？同佢講個故事就搞掂啦。唔知幾撚識講故事。 系 嗱，即系咧，时间差唔多啦。阿猫姐，你知 Combank 俾人告，唔系俾人投诉。 Copy Sure 系咩啊？ 系啊， 一俾人告啊？ 唔系俾人告，俾人 investigate 嘅。即系你点睇 Combank Sure 嗰单嘢？即系 哦，哇！呢单简直系笑料啦，我觉得。 即系其实单嘢就系咧，即系咧呢个人寿保险咧。將 deny 啲友仔嘅 claim 咧，因為就話佢投保嗰陣冇話自己有心臟病、有肺炎咁樣，咁就話咧你個投保者咧就有責任咧 update 嗰、那個現疏嗰個公司，又話自己有心臟病，屌你條友無啦死咗，我點 update 你啊？ 唔係啊，佢你唔知有冇睇 Four Corners 嗰個節目講㗎？佢有啲咧，佢用一啲好騎呢嘅方法，即係用啲好舊嘅方法去驗嗰種病，就話人哋咧唔係嗰種病，其實人哋係即係佢驗根本係佢驗嘅方法係有問題嘅。 係啊，咪就係咁咯。係 啦。是啦，跟住最搞笑有個 case 呢，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節目，其中有個 case 呢就係、是、呢直情佢come saw 個呢嗰、那個 medical 嗰個醫生就advice 嗰、那個staff 呢就話你不如唔好做 cap 保險。好啦，咁嗰個人即係聽個醫生講啦，唔鬼做咗去 cap 保險嘅時候，到 cap 保險我就唔 cap 俾佢。 就 deny 咗嘛， 係囉。係呀，呢單真係好白痴，我覺得。 痴撚線。 仲要係同一個醫生，即係叫佢 advice 佢，俾 medical advice 叫佢唔好做嗰個醫生嘛。咁呢啲梗係你實俾人告㗎啦，冇咁蠢嘅，那個醫生自己寫返封信。哇，真係好街呢、這個真係。 唔係 點會得個醫生自己寫返嗰封信話唔 cap 㗎？有冇搞錯啊？ 咩好戇鳩，所以唔係即係呢個係咪咧講咧翻呢個簡洛夫咧，啲講澳洲人單純同埋戇鳩，同埋柒， 真係好柒啊！我覺得咁樣真係非常之柒。 係啊，但係即係呢個叫做，屌即係講翻呢個強國人留學生啦，冇噶啦，即係咪由佢自然流失咯？出到嚟俾個籍佢做嘢，佢又融入唔到。咁啊，自然走噶啦，即系美國唔 係㗎，佢可能嚟，其實有好多根本就唔係諗住做嘢，攞住舊錢嚟諗住掟落啲樓度噶嘛，幫佢掟落啲樓啫嘛。 唔係啊，有咁咪有超過九成，我唔敢嘅，咁咪九成啊，即係起碼超過九成學生根本過嚟都真係唔係讀書，我覺得都係 交流咯，過嚟勾幾年咯。 有啲係過嚟咩噶嘛，就去 Central Park 噶嘛啲。 唔係呢？有啲係過呢個好多啦。 系攞住个学生身份就可以任喺 Central Park 度任开档啦嘛。 唔好，你谂下，即系其实咧，你谂下，其实半夜咧，即系譬如讲嘅系凌晨两三点咁样啦。你见到啲浓妆艳抹嘅妹妹仔喺度买餸，咁你自己都知咩事啊？你就算咩都系噶，你就算屌嗰度叫乜捻嘢阿簡洛夫唐人食宵夜嗰啲地方啊，系唐人街系啦，皇冠。 我好少去呢啲地方喎。 哇，好熟喎 ，Jeff 真系。 系啊，唉咩啊，唔好讲啦，真系。即系有阵时你喺皇冠食宵夜啊，两三点咁，见到成扎女浓妆艳抹咁行入嚟，但系嗰啲唔系嗰啲 clubbing 嗰啲竹星妹嚟嘅，或者嗱另外一个 example 啦，譬如你嗱阿猫姐可能。接熟啲，有陣時譬如你兩三點咧，你行出公司打去白鴿轉咧，譬如去太記嗰啲咧，你無啦啦見到啲即係好蒼白嘅身材幾好嘅少女，即係 即係無啦啦買餸咁，你都知咩事啦？撈味甚濃嗰啲，你 central 嗰啲見唔少啊？ 唔係嗰啲會自己電，佢會電你噶，啲馬路就知噶。 係啊， 有啲太妹係會電你嘅主導。 咩？我成日俾人電啦，咁梗係知道。系啊，太系屌你又知太妹俾人电嘅，屌你俾人电过？ 唔系太妹俾人电，啲太妹好中意电人啊！ 你又知嘅？ 太妹系咁噶嘛，唔知丑噶嘛？ 咩啊？咁咪咩啊？ 我几次次啊，同啲朋友食饭都唔理嘅，太妹见到有女人喺度，佢都照电嘅。 咩？边 系啊？ 边度食？即系唐人街嗰啲食饭。 喺唐街嗰啲咯 ，P 雪又有啦 ，P 雪嗰度有啲韓國燒烤排，你排緊隊，仲有呢啲韓妹啊、泰妹嚟埋電你噶嘛？ 咩啊？係啊，黐線嘅咩啊？係啊，成日都係咁嘅，所以咪話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同我哋開集講咧，呢個開廣珠講嘅城市農場咧，即係差唔多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唔講咁耐。 好啦，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